俄罗斯自由民主党主席热里诺夫斯基致电给朝鲜劳动党委员长、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国务委员会委员长、朝鲜人民军最高司令官、敬爱的最高领导者金正恩同志，表示祝贺英雄的朝鲜人民军建立85周年。电文指出，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军队是朝鲜人民的骄傲，他们可靠地保证国家领土、领海、领空完整和巩固。朝鲜人民军忠于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领导班子，拥有现代武器装备，他们已经做好准备，以能够粉碎好战集团及其追随势力的任何挑衅活动。电文表示，祝愿金正恩同志在维持全体朝鲜人民劳动果实的守护者、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武装力量高度战斗力的工作中取得成就，希望朝鲜大地上能有和平的蓝天。